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3集，回京二。定京城的宫里，皇帝的寝宫内，浓重的药味弥漫着整个寝宫，香炉里点着的熏香更让人自心底感到一种沉郁。龙床之上，文惠帝半合着双眼倚在垫子上，身边的宫装丽人动作温柔，正在一勺一勺地往他嘴里喂药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董淑妃。他喂得极为耐心而且小心，文惠帝每次只能吃一小勺，他便一小勺一小勺地吹冷了，自己试过不烫，才慢慢地喂到文惠帝的嘴中。一边喂，他一边轻轻地拍着文惠帝的背，让他呼吸得更为舒顺。好不容易一碗药喂完，董淑妃从一边的陶瓷碗里挑出一枚糖渍果子，塞到文惠帝的嘴中。文惠帝皱了皱眉，待咽了下去，将嘴里的最后一丝苦味褪去后，才道： 难为你还记得这个。 陛下不怕苦，是臣妾怕陛下苦。 董淑妃温柔地笑道： 陛下就看在臣妾的面上，吃一点这果子吧。 文惠帝被他逗笑了，眼中柔和几分，说道： 这宫里还是你最懂朕的心意。 两年时间可以改变的东西有很多，文惠帝再如何龙精虎猛，终究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。更何况他还有这么多比他更年轻更强壮野心更大的儿子，内外情势都危急，他老了许多，身子也渐渐变得多病。太子的病情也岌岌可危，太子一派倒是渐渐不敌，周王靖王来势汹汹，宣王黎王虎视眈眈，连带着文惠帝看后宫中的女人也是十分厌烦。在这个时候，与世无争的董淑妃和定王傅修仪就入了他的眼。帝王最放心的便是这样没有野心的儿子和女人。文惠帝生病的时候，最爱召见的也是董淑妃来伺候他。而在这样的圣眷之下，董淑妃仍旧如同平日一般谨小慎微，更不会主动与文惠帝说定王的事情。文惠帝就更满意了。偶尔也会与董淑妃谈论一些朝堂上不顺心的事。 朝贡就要开始了。 文惠帝叹了口气。 传信的人说，审信就在这几日回京。朕两年前将他逐出去，只怕他心中还有怨气。若非情势紧急，朕绝不会引狼入室。 陛下。 董淑妃笑道。 沈将军是您的臣子，自然是要为您做事的，您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陛下何苦折磨自己呢？ 臣子。 文惠帝冷笑一声。 哼，这臣子比朕的声威还要大，朕怎么相信他想当个臣子？当初的谢鼎亦如是，不过他失了儿子，如今谢家倒是不堪一击，朕也懒得赶尽杀绝。这沈家朝贡一顾，还是朕总觉得不安心呢。 董淑妃不再说话了，在这个时候她若是说话便有后宫干政的可能，因此便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只是摆弄着那些陶瓷碗。董淑妃的书房宫里此刻也正站着一人，那人华服高冠，生得冷峻风华，正是傅修仪。比起两年前，他越发显得稳重成熟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风致。 审讯今日歇在城外，明日一早进京。 他面前的侍卫躬身正与他低声道。傅修仪握紧手中的杯盏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片刻后突然展颜一笑，说道： 裴先生神机妙算，说的果然没错，明日到京。传令下去，城门守卫都听着，审信回京的时候要满城奉迎。 侍卫拱手称是，连忙退下了。傅修仪负手而立，面上闪过一丝深沉。两年前沈家一招釜底抽薪，将他的计划全部打乱，如今再回定京，傅修仪有一种感觉，这也是沈家谋划中的一步棋。或许沈信早就知道自己会有回京的这一日，所以当日离开的时候才会那般的潇洒果断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沈家再放在赤火上炙烤一回如何，让沈家做个靶子，让文惠帝、周王一派、李王一派，甚至秦国和大梁的目光都盯紧沈信这块肥肉，如何？他总归是个非常记仇的人，更讨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敢算计他傅修仪，沈家就必然要付出代价。第二日一早，沈信一行人就重新出发了。从这处客栈开始赶路，中午之前便能抵达定京城，因着还要找宅子，最好是越早越好。等到了定京城的城门口，守城门的守卫一看沈信的腰牌，顿时肃然起敬。 哦，原来是沈将军。 说着就让人快开城门，将沈信一行人迎进去。罗坛开口道： 姑父，他们好像很尊敬你啊，看来姑父的官很大嘛。 沈秋和沈妙却同时皱了皱眉头。当日他们离开定京城的时候，那些守卫一个个冷眼看人的嘴脸，巴不得落井下石。如今这般热情，定然不只是因为需要他回来正视秦国那些人的缘故，大约是受了某些人的指点。罗坛撩开车帘子往外看，惊叹道： 这就是定京城啊，好大好热闹，比小春城的人多多了。啊，小表妹，你们这里的姑娘生得真好看，怎么能那么水灵呢？哎，天哪，连公子哥都白白嫩嫩的。 他这般聒噪，就有离得近的人听见，转头往这边看来，不看不打紧，一看就惊叫起来： 是沈将军，沈将军回来了。 沈将军回来了。沈信在名气老百姓心中本来就名声显赫，这两年来谢家出事，沈家也搬走，实在让人生出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。甚至在秦国和大梁的人来到定京时，也会倏然生出一种无法自保的卑微感。而这个时候沈信的出现，无疑是让百姓们有了一个主心骨，顿时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，皆是四处惊叹道： 沈将军回来了。 一时间欢呼的人群声几乎要将整个马车前进的道路都封住，百姓们的呐喊狂热，面上也尽是追捧之色。罗坛捂住嘴巴： 天哪，姑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声望好高。 外头的罗玲等人却是面色有些难堪，有人夹道欢迎固然是好事，被人追捧也不赖。沈信每年凯旋回京的时候都是这副模样，可是如今沈信可不是带着满身功勋回来的，而是被逐出京后两年被皇帝召回来的。百姓们的欢呼声越大，就仿佛打在文惠帝脸上的耳光越响亮，这不是在和文惠帝对着干吗？马车里罗雪燕和沈妙也面色微沉，尤其是沈妙目光突然就冷了下来。只有罗坛还不晓得出了什么事，一心为沈信的威望而欣喜。道路都被堵成这副模样，沈信只得让身边的几个护卫同百姓们解释。百姓们闻言虽然还是站在街道两边观望，却没有方才那般激动， 也都让开了路。莫晴和阿志先骑了马去找宅子。就如沈庙说的，城南眼镜巷的隔壁有条街道，那里的宅子还不错。如今沈信的银子在重组罗家军的时候花了不少，手头不如从前宽裕。尽管如此，沈庙想住城南的宅子，沈信还是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下来。马车便往城南驶去。离眼镜巷越近，人便越是稀少。只因为居住在眼镜巷周围的人大多都是达官贵人，非富即贵，平头老百姓是住不起那头的地皮的。方才来迎接的老百姓到了这里也都散了许多，马车行驶的顺利。莫晴他们很快就回来禀明已经找到了一处宅子，先住进去，回头再谈银两。那宅子原先的主人也信任沈信的名头，并没有要求要交付多少银子抵押。待离眼镜巷只有一墙之隔的时候，外头忽然起了一阵风，不偏不倚，恰好将沈庙坐着的马车帘子吹开，飞快地将车帘吹得一飞，又极快地落下来。沈庙的目光微微一凝，罗谭见状问沈庙怎么了。沈庙扫了一眼马车帘，摇头道：没什么。心中却暗自警醒，方才有一瞬间竟是有一种觉得被人窥伺的感觉，那种被人注意的目光让人极为不舒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